南郊观测台的气温呢是6.4度，这个比早晨最低的时候呢-4.1度，是高了10.5度了。那么今天中午到下午2-3点钟之前啊，这气温还有1到2度的一个上升空间，最高的时候呢是在8度左右，或者是比8度稍微多一点。这样的话，比昨天南郊观测台7.6度的最高气温呢要高一些，而且今天光照比昨天更好。中午前后呢，这适合在外边呢晒晒太阳，也可以适当的开窗通通风。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这个亚洲天气的一个重点。明天呢将有一股冷空气影响中亚地区，特别是它的特点呢是影响范围广，降温幅度大。预计明天的中亚的大部分地区都会有比较强的降温出现。特别是这个哈萨克斯坦的中部和北部一带，最高气温将迅速下降到-10度以下，就是最高气温。有些地方那个降温呢甚至可以达到-15度，降温幅度大多呢都在10度以上了，这局地是一个这个15度。同时呢在哈萨克斯坦东部还有这个吉尔吉斯斯坦一带将有较强的这个降雪出现。其中这个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局地有大雪，哈萨克斯坦的东北部有大到暴雪，局地可能还会出现暴雪。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降雪啊对这个旅游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这样要是去往这一带的这个旅游的同志呢要注意这方面这个影响吧。这是这个亚洲的一个天气重点。那么欧洲天气重点方面呢就是主要还是要介绍一下这个降水的问题。具体来说呢就是明天这个西欧和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分地区呢都有小雨天气，而这个北欧的南部呢则是雨雪或雨夹雪等这种降水降态这个混杂的一个状况。其中呢就是东欧北部以降雪为主，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雪。后天呢像爱尔兰啊英国法国西部一带的仍有小雨，那么北欧南部呢到中欧中部呢是这个小雨或者是小雨雪的天气。另外的话就是乌克兰中东部地区呢是有这个中到大雪出现。这是一个欧洲方面。那么在北美方面的这个地主要是这一个是气温，一个在就是这个降水。他们从气温的这个变化上来看呢就是这个美国境内的是呈现出的是东部升温西部降温的这么一个状况。从降水的区域来看呢就是明天美国西部将有广泛的这个降水天气出现。偏北的地方呢是有大雪，偏南的地方是有小到中雨或者雨夹雪。那么在东部和五大湖以东以及以北有小到中雪，偏南的地方呢则是这个小到中雨为主。后天这个降水呢就有所加强，西部呢降水是这个小到中雨。五大湖以南就是中到大雨，南部呢是这个是有局地的暴雨，就是南部沿海地区呢可能会有局部的这个暴雨。另外的话在美国的中部呢也可能会出现这个开始降雪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气温下降以后呢象态呢就发生了变化，从降雨呢变成了降雪，就是美国中部部分地方呢可能还会出现暴雪。这方面呢对旅游呢也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请这个旅游的出门的吧要注意一下，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郭老师，让我们下一个时段再见。 好，再见， 拜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 分享分享 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成，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中午的一点十分，环球旅行家进入到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欢迎光临，我是袁一。今天呢，直播间依然没有张帆，他还在休假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两天，其实从昨天开始，我们有嘉宾会做客直播间嘛。昨天我们是来了一位车神，开车很厉害，然后会喜欢去自驾呀、穿越啊等等。今天的这个主题，我觉得相对就要更文艺一些。来到了这位嘉宾呢，其实也是大家在广播当中经常可以听到的很熟悉的声音，也是我们的同事道道，欢迎一下。 嗨，大家好，袁一好，我是道道，很高兴来到这里。 哎，这是第一次上环球旅行家， 真的是第一次， 对， 然后是以嘉宾的身份，哇， 对对对对，是的。今天为什么会请你来呢？主要是因为。我一直有关注你的个人状态， 是吧？我们都是互相关注的。 对对对， 到开始， 然后、然后我发现你最近去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然后这个地方跟咱们国家来说还是挺有渊源的，就首先跟你的家乡离得很近， 是 因为这个国土它跟咱们的国家的一部分是有接壤的，但同时呢，去到那片国土上以后呢，它的跨地域性又很强，因为国土面积很大，同时也地跨欧亚两大洲， 是的， 这地方就是俄罗斯。 哎，对的，因为俄罗斯这个国家嘛，其实因为这个今年的世界，对，今年的世界杯哈， 是世界杯， 大家对俄罗斯还是非常非常熟悉，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到这儿， 重新燃起了热情和希望。 真的，但是我去到的这个地方，或者说我今天分享的这个地方，好像还真的很少人去到，因为离我的家乡比较近，而且从历史上来讲，它确实也是有一定渊源的。就是大家可能会听到海兰泡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俄罗斯阿穆尔州布拉格维申斯克市。 我的妈呀！ 对， 哎，就跟绕口令一样。 是啊，它这个名字特别长，叫布拉格维申斯克。然后 布拉格维申斯克，那中文可以写出来吗？ 可以啊，中文其实中文就是海兰泡，因为原来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 明白。 对，但是后来呢，因为发生一些战争，然后就割给了俄罗斯，然后现在是属于他们的这个边界。但是中间呢，只跟我的家乡黑河市隔一条黑龙江。 你是黑河人， 黑河人。然后呢，从黑河到那儿，我特意掐了一下，坐气垫船，2分05秒。 那也太近了。 对，我说 因为以往我们从、如果像从北京出发或者从其他地方出发飞、一般都会直飞莫斯科嘛，其实虽然是一个邻国、但是飞过去的距离还是很远的。 对，一般因为我是2016年的时候去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然后飞到莫斯科从北京飞是8个小时。 对 对，但是去到这儿只需要2分钟哦， 2分钟， 而且 前提是从你家乡过去、 是的。然后因为对我来说就很方便，就可以抬腿说走就走，然后去感受一番。但是虽然说离得很近，甚至说站在他们的那个江面上望着这边可以一览无余，就什么样的建筑物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隔岸相望。 对，但是整个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小的时候会经常有机会可以去到那儿吗？ 其实是经常有机会的，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从小到大一次都没有去， 一直在看，但是就是没有去， 一直都没有去。直到说是去年还前年才第一次去到那儿，然后今年是第二次去到那里。 我知道道道其实私下里对俄罗斯的文化各方面还是挺感兴趣的，因为你还 对呀， 专门抽时间用业余时间学过俄语。 是因为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家那儿是很特别，因为离着俄罗斯近，所以我们小时候因为大家都是学的英语，但我们学的是俄语。 哦，你们的第二外语的选修是 俄语，然后后来就是上了初中之后才会说英语俄语可以二选一，是这样的。 你们先学俄语了。 对，因为那个时候边贸嘛，为了方便跟俄罗斯做生意，所以就要打俄语。 来吧，用俄罗斯语那个俄语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好吧，那我只能现在也仅剩这一句会的了。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就是您好。 等一下再说一下。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对， 你觉得 就是这个意思。 你觉得俄语当中就比较难的那个发音的方式是什么？比如说像 那个 什么有什么小舌音啊、颤音， 它也有一个那种就是舌音、颤音、 喉音，感觉 是我是发不出来。反正这么多年我是没有学会过 啊，真的。 对，我发不出来那个，它是一个颤音的那个那个音。 对，因为像之前还有过一些就是影视剧，像那个叫《战斗民族养成记》 啊， 就一度还挺在网上风靡的。 对呀、 啊，我还追过一段时间。 是，我也追了那个，还挺逗的。 对，还挺有意思的，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是的，是的，特别蠢萌。 那咱们说回你这趟旅行了，所以这次今年等于是又带着家人一起去了。 对，带着家人也是跟、就我们一行四个人成团就可以去，因为这个也是分自由行和跟团游，但是我个人建议 是接受自由行的。 对，是接受自由行的，但是我们那儿就也是自由行的团嘛，基本上都是以成团的方式去到对面，但是你可以脱团，就是自由活动， 对， 基本上这个时间两天就够了。 嗯， 对，然后呢，它那个城市其实面积倒是不小，但是可玩的景点，如果要是按景点来说的话，并没有太多，一共是四个，四个景点分别是一个是东正教堂，还有一个是列宁广场、胜利广场。还有一个就是阿穆尔州立博物馆，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它的有一个叫做凯旋门，这个凯旋门很有意思，凯旋门跟法国的那个凯旋门是一样的，对， 完全一比一。 对，它是一样的，但是它那个纪念的东西是不一样。 Uh-huh. 对，意义呢，可能都是庆祝这个凯旋回归哈，但是呢，这里的那个就是凯旋门，他们庆祝的就是属于他们俄罗斯自己的这种战争，对他们的胜利，所以这个意义还是有所差别。 那为什么会长相是一样呢？ 应该就是仿照那个凯旋门去做的、 哦、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可能会有一些细微差别、 嗯、 但是你乍一看它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对于这个城市来说、 嗯、 然后一看那个凯旋门，哦，这就是来到了这个城市、 嗯、 然后它的列宁广场呢有一个据说是列宁一比一的这个雕塑立在那儿、 嗯， 整个俄罗斯只有两座，一个雕塑在圣彼得堡，另一个就是在这个布拉格维申斯克市、 哦、 对，但是呢一般如果要是我们跟团游的话，这几个景点串联起来两个半小时够了 啊，这么简便的就可以完成这样一趟行程。 是的，因为它这个基本上如果你要只是说打卡观光的话、 嗯、 确实一个地方它不会让你停留太长的时间，这也是我还会去第二次的原因，可能就是咱们可能做旅游节目，或者说就是跟旅行相关的， 总想玩点跟别人不一样的。 对，就是你了解的多了，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团简直就留十五分钟，你还没有怎么去了解的时候，走了，我们下一个， 很值得吐槽是吧？ 对，真的是要吐槽一下。所以第二次我们就选择说自由行，然后在那儿包车。哎，在这其实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包车两天的话，是那种就是类似于那种也不是保姆车吧，就是那种面包可以六座的商务，两天是合人民币大概多少钱？ 两天， 嗯。 一般 MPV 里面至少可以坐一二三四 五六 七座吧，一般都是七座、 哦、对 加司机七个人， 对对对、嗯、 两整天嘛，就是完全就是包给你了、嗯、是不是？ 对，就是两整 一千块怎么也得要吧， 一千块人民币是吗？ 对啊， 嗯，不对， 是说高了吗？ 说高了， 五百块不能再低了，再低我都不能接受了 是吗？ 啊， 好，我告诉大家哈，合人民币250块，我当时都惊了，你知道吗？ 天哪，两天， 对， 两百五十块钱人民币。 是的，就是我们去到什么样的地方，虽然说可能就是一些景点的串联，包括我们要去到哪儿，比如说码头啊、海关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地方，但是呢，它会是就是随叫随到，并且是等着我们的，就是这种包车的性质。两天 专属于你吗？ 对啊，两天是250块， 这个价格基本上相当于你在机场打一个 MPV 到城里面的价格， 差不多。 对， 对，当时我这个我们付钱的时候，我说多少？250，他说2500卢布，对，因为2500卢布是现在人民币对卢布是1:9.4，然后我当时一算，我说这不就是250多吗？ 嗯， 对，真的是太便宜了， 所以其实还挺建议大家可以到当地去租这样一台车。 对呀、啊，你可以去包车，因为当地是有语言障碍的，他当地基本说英语的很少很少、 嗯、 所以如果你不会俄语的话，很难去在当地玩得很爽快。 嗯、 这就需要有一个司机或者说当地的导游来带着你、这样会方便很多。 通常这样的司机或者是向导、他的语言是沟通起来有障碍的吗？ 都是中国人、因为、 哦、 对，当地的中国人或者说华人都很多。 明白、明白。 对，还有在当地生活的、因为离得很近嘛。 我们今天正在跟随来自这个黑河市的道道。 是的，是的，坐标定在黑河。 对，他的家乡离俄罗斯这个叫我需要念一下哈，叫做、等一下啊，布拉格维申斯克。 是的，念得很标准。 布拉格维申斯克，你连起来就是布拉格维申斯克。 对 对， 布拉格威申斯克市，对， 这个市其实在俄罗斯的一个地位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 相当于咱们的省会城市，它是阿穆尔州的首府，就是相当于省会嘛。嗯，对，整个城市其实建筑方面还是非常古老的，因为整个俄罗斯它所有的那种建筑基本上都保留得很完好， 就是东正教那种风格吗？ 对，它有一个教堂，目前来说就只有一座教堂，就是东正教的那种典型的教堂建筑群，但是虽然说面积不大，它是一个蓝色圆顶，然后呢有一个金色的十字架，是白色的这个教堂的体身。进去里面呢，其实它这个里边它还是有功能性的嘛，所以当我们参观的时候并不会看到特别多华丽的那个部分，就是跟圣彼得堡的那种教堂肯定是没法比了。对，但是呢它对于这样的一个城市来说也是一个观光的景点。 对， 而且 首先这个城市规模它不会像首都莫斯科 没有那么大， 或者是像发达城市圣彼得堡啊什么的这么的规模庞大，但是其实你想要找的关于俄罗斯的一些传统的元素在这儿也完全可以收入囊中。 是的，原因说的特别对，就是它这个教堂的旁边，它基本上其实教堂没有在它的一个城市繁华的地段，它是在相对来说有一点点偏，可是呢它的这个地方周围全都是那种百年的木房子，就是他们当地的木克楞，然后是围绕着这个建筑群。 你管那个房子叫木克楞？ 对，它 是术语是吗？ 对，当地它那个名字其实 就 叫木克楞，对，就咱们音译过来嘛，但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而且就是专属的名字嘛，听起来 对，专属的名字， 对，很 local， 是很 local， 然后你只要一走一过坐着车的话，哎，你看那个木头房子基本上可能就到那一个区域了。现在他们还是有人家，就他们本身就住这个，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辟为可以参观的那种景点，就在那打卡拍照是很出片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看到了你的朋友圈，然后呢就是如果你不详说你具体是在俄罗斯哪个城市的话，其实感觉 是差不多的， 是差不多的， 对，因为建筑都是一样的嘛。 对，俄罗斯好像真的是有这样的特点，就是你去到哪个城市基本上都能够get到那些你想要的元素。 对，就基本上一看，哎，这房子多少年啊？50年吧。我说啊，这么久了，这算什么？前面那个100年。 对， 对，我说哦，是这样的， 超过100年是一件非常容易和稀松平常的事情。 对，他们就觉得这有什么可值得惊讶的吗？我说哦，好的。 刚才大道已经在上半段节目当中给我们就是提供了一个小的窍门吧，算是去到这样的地方呢。首先前期的准备，我们一会儿再来详细说。 可以啊， 你到了那儿以后，到当地或者是提前，你也可以在网络上面去预定这样的一台车和向导。 对， 这样你的两日行或者是三日行在这个中俄边境的这样的城市可能会更加顺畅一些。 是的， 对，那来说一说前期你需要做哪些准备吧。 对，其实这个首先就是因为我是从我的家乡过去的嘛，如果是在我们家就是边境城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事情，只要你有护照有身份证就可以提交你的护照身份证，就是给当地的旅行社，或者说你直接去海关，当天恨不得就是可能2个小时就给你办出来这个签证， 出签很快， 出签非常快。然后呢这个签证呢就是类似于它是只能去到对岸的一个签证，它并不是说我这个是可以去到俄罗斯全境的，它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然后但是两日游三日游这些是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就直接是跟着旅行团旅行社走一个团，每天早晨基本上它会有这种从11月份开始走7电船，因为江面就要结冰了，然后走的是7电船。如果要是其他的，比如说像5月到10月走的是正常的我们的这种轮船，这个7电船要相对来说更快而且更方便，有这种中俄两方对发。然后呢就是我们跟着船，就是什么时候那个7电船回来了就开始按旅行团一个一个开始往上上。 差不多是多长时间有一班？ 这个其实不一定，因为这种时间不是很 固定， 对，就这个是比较随意的，不会等特别久，最多最多等个1个小时，怎么也上船了，对，然后过境就很快，几分钟就过去了， 对对对。 出境的话，可能稍微来说，就俄罗斯安检会比较严，所以要是旅行团的话，尤其赶上旺季，可能等1个小时的时间也是有的。 我一个一个问题来提问哈。 好呀， 首先7电船它的规模大概有多大？一艘船能坐几个人？ 7电船分两种，一个是大的7电船，一个小7电船。小7电船是16个人左右，大7电船大概是30人。 其实 对， 还行， 对，还行，不会特别多， 比我想象的就6个8个要稍微多点。 是的，反正就是很快，它只是一个运输工具。 然后随身行李会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什么要求， 就是可以你想带几件带几件，但是一般2-3天也不会有人带很大的行李。 没错，就算你带很大的行李它也是能装得下的。对，因为这个就也有很多在对岸买东西带回来的嘛，就大包小裹的也有很多。 然后还有就是去到那边以后大概入境，如果旺季一般会在几月份的时候？ 旺季一般是夏天。 夏天七八月六到八， 嗯， 对，冬天去的时候就还好了。 所以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说，说这个天说俄罗斯特别应景儿，就感觉有一波人会很愿意在冬天的时候去俄罗斯，去领略他那个就是想要过那种极致的冬天。但对于你，你这样来自黑河市的人民来说，可能就很稀松平常了，因为平时你们家乡也有这样极致的冬天。 对，因为天气是一样的，但是很奇怪的是，虽然只有一江之隔，可是天就整个天空，包括它的那个整个的天气的气候，它就是不一样。对，去到那边可能相对来说，因为它纬度比较靠北。正常来说应该比黑河市要 冷， 但是它比黑河市要暖。 大概差多少度？ 大概差1到2度，就是在这边可能穿羽绒服的时候，到那边可能你会觉得热。对，上次去我说，我说这块居然这么暖和吗？ 有点像北京城区和郊区那温度的 差别，真的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哈。对，然后我去的那两天呢，刚好10月份，就是下雪下的特别早，赶上了鹅毛大雪。对岸呢也是一个雨雪交加的天气，两天，第一天是下雨下雪阴天，第二天呢终于是有一点放晴了，就是晴天和阴天的感觉还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有一位叫依依的朋友在微信上问说，这个布市在俄罗斯的地理位置是哪里？我们刚刚也说了，从黑河过去就是一江之隔， 是的，是靠近远东这个部分。 对，它其实也是远东的第三大城市。 对 对，这个城市的名字叫布拉戈维申斯克市。 是的， 太难记了，大家就简称那个中文俗名叫海蓝炮。 是的，海蓝炮就可以了。对，因为这个是原来清朝就满清的时候满语翻译过来的写的嘛。 对对对，所以现在也成为了民众很愿意去称呼它的一个中文的俗名。 是的，海蓝炮。但是说海蓝炮和那个布市是有到底是有什么区别，他们就是一个地方， 同一个地方。 对，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在音乐和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就是去这个地方虽然从东北过去不远，也不会占据大家很长时间，但是还真的挺值得各位去探索一下。 可以， 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初级版的俄罗斯的这样一趟旅行。 对，我觉得是，如果你要是恰好去东北，比如说去雪乡或者说玩雪什么的，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就是过一下境，然后玩两天再回来，不会耽误太长时间。 对，有任何疑问，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联络到我们，马上回来。 儿子，你选的这个装修全包园啊，哪儿都好，就是吧， 建材牌子不够硬还是不够环保？ 不是， 签完合同他给咱家后期增项了？ 没有， 家具不是北美纯实木的， 家具挺好， 施工不靠谱， 特别好，我就是怕出点什么问题没人管呢。 妈，在全包园装修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微信他们总经理，打400-606-8866加总经理微信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装房子其实比买房子还重要， 是这么说，可以弥补先天不足， 所以必须装出品质，多花点钱也值。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全程可见的精细化施工，全屋配齐实木家具，算有品质吗？ 哇，这得多花多少？ 只要999一平米，这些全包圆了，灯具窗帘也配齐。打400-606-8866报名，还送全房家电呢。 400-606-8866是 400-606-8866，品质家装全包圆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 榜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味道的饱和度相当之高，就你不管吃什么咸淡酸甜苦辣咸，每一个味道都是很到位的。 但你说它是一个捷克餐厅是吗？ 对，捷克餐厅它其实吃的跟俄餐差不太多，就我们当时点了有一个泡芙，然后那个泡芙呢就是各种口味，里面呢也是这个鲜奶，包括整个都是那个纯鲜奶油做出来的。哇，那个真的是超级好吃。 所以你们大概人均花多少钱？ 人均我们四个人点了，我看啊，主菜有一份香肠、肋排、薯条和那个炸鸡块，整整大拼盘，一份牛排，然后呢一份那个就是金枪鱼的披萨，还有再加上一份泡芙，再加果茶和啤酒，所有的算下来的话合人民币700多。 那很不错呀。 是啊，就是很便宜，但这个就是对于当地来说消费已经算是偏高的了。 所以对哈拉泡叫布市， 布市 这个地方的消费水平跟你的家乡比其实还是要再低， 还是要再低，还要低很多。那对于咱们北京的这个平均消费水平来说，那就真的是 大家觉得特别幸福， 真的超级幸福，就你想象不到的低价。对，很便宜。 所以除了吃以外，像你刚刚推荐的那个捷克餐厅是可以去尝一下它那种纯正的食材的以外， 对， 还有一些比如当地人爱吃的什么 当地人 小零嘴什么，叫 小零嘴啊，小零嘴这个就是推荐大家去一个超市，这个超市的名字呢叫做阿斯特拉瓦，对，就很也很拗口，但是你去了，只要你说我要去那个超市啊，他就知道 啊，就只有这一个超市。 对，因为只有那个超市最大，他那个超市的就那一层占地面积巨大，它那一个超市相当于一个商场， 所以那等于是当地人一个要去购买自己生活必需品的一个必去的地方是吗？ 对，其实这个超市现在来说还是主要对于游客知道的越来越多，所以基本上如果要是想去买东西，游客还是会偏多一些。他们当地人会去一些小规模小一些的超市，也有对，但是不管每一家超市它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一样 的， 对，卖的东西都是纯正的那种俄罗斯产的，不管你是巧克力呀，可以带一些巧克力回来，或者说一些饼干，还有一些甜点， 鱼子酱 啊，鱼子酱有， 对，俄罗斯鱼子酱很出名。 是的，它那个鱼子酱就是是有盒装的也有礼盒装的，就无论你是馈赠亲友还是自己去留着吃都非常合适。 对，即使是在消费也许相对要稍微这个平民一些的俄罗斯，其实买鱼子酱的价格 还是很贵的。 对，因为它东西确实是好， 对，好的东西肯定还是要上那个 价格 嘛。 格 对, 对， 这个东西 这超市也可以逛，然后餐厅可以去吃一下。 对， 其他的像买东西什么，像女孩子想买的一些因为珠宝其实在俄罗斯也不错， 是的，珠宝啊，还有这个玫瑰金，现在好多的女孩子喜欢玫瑰金类的首饰， 因为那个颜色很洋气。 对，就是因为俄罗斯比较产这个东西，他们叫紫金，就是偏紫色嘛，然后就卖起来都很便宜，包括宝石还有蜜蜡琥珀，这都是他们的特产。然后基本上大家可以集中在因为那儿如果要是去到那儿的话，肯定会住到一个地方叫亚洲酒店，因为那是中国人开的一个酒店，四星级，也就是条件相对来说还是很好的。然后在他的就那个楼底下一圈全都是这种首饰店，你就逛吧，琳琅满目，就你挨家挨户的逛，每一个都不大，然后都那个装修特别可爱，然后一进去可能两层或者三层，然后你就挑有没有你喜欢的，也有一些银饰。在一个十字路口斜对面一个绿色的楼，那是他们当地的第一百货，这个百货里面也有这些东西，包括一些当地的服饰啊，还有一些这个配饰啊，只要你想的话就里面什么都有。 哎，你说实话，就是这些所谓的玫瑰金也好，银饰也好，蜜蜡琥珀什么的，他会把他那个造型设计的让咱们喜欢吗？ 就 还 是说 材料本身好，但是并没有什么设计感。 设计感有有 设计感， 对，是有设计感的， 可以找到好东西， 对，包括钻石什么的也都有，但是就是没有什么我们熟知的那些大的品牌，都 是 当地的一些、 就 是、 牌子，他们不会在意， 对，他们不在意 材料， 是的， 那很好呀、这样就会减少掉很多就品牌价值所在。 对，所以他们卖的相对来说便宜，就像一个宝石加玫瑰金的这样的戒指可能也就1000多块钱、对，然后如果要是钻石的话呢，钻石就是看它的那个 克拉 数 还是纯净度， 对呀、 颜色什么的， 这个就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但是相对来说整体的消费肯定是比我们在这儿买要便宜。 对，就如果你不在意牌子的话，去那儿是可以淘到一些小东西的。 对对对，而且他们那儿也有这样的牌子，但是 就是他们特别逗，然后基本上造型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确实没有不是这个品牌 啊， 因为好多大牌的代工厂是在俄罗斯有的 啊、 嗯。 我们要这么说，就是潮流这一季的潮流就是这些， 是的， 大家可能都会去趋之若鹜的去效仿那个潮流的状态，这样才可以在就是市场营销方面，对吧？ 对，但是价格却不是那个一样 的，明白明白。 对，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时候，你说哎， 就是刨去了品牌价值 嘛，就还挺有意思的，反正嗯， 所以值得女孩子们逛一逛， 嗯、可以去逛一逛，这是买的方面。就无论是你买吃的，这个可以去那个超市，然后买这种配饰呢，就是这个酒店旁边，它也是一个商业街，基本上就是可以满足大家所有的需求。嗯， 你一共是从黑市过去，在那边住了两个晚上吗？还是 一晚，两天一晚？对。然后其实它还有很多的地方是需要你，如果你要是包车的话，可以去到再往里一些，因为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城市比较不能说浅显的部分，但是是游客集中打卡的地方，大家都会去。还有一些自然风光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次我们也是当地有朋友嘛，就是开车到我们带我们去到一个离城市稍微远一点。其实开车20分钟也很近，可是20分钟、啊、 对咱们来说很近了。其实 对啊，对咱们来说很近，但是它已经是俄罗斯的郊区了、 嗯、 就基本上到那个地方你就能感受到什么叫做荒野猎人的那个实地场景， 就是布市的郊区、 布市的郊区、然后那里有就是当地因为合法嘛，然后是属于真人就是枪击射击这种、 哦、 就是真枪打靶， 体验 一 下、 嗯、 还是挺好的。 嗯， 对。然后呢，其实这个消费我们今天正好刚好也说到，像泰国其实也有这个项目。 对， 算下来的话和人民币是一发子弹是20块人民币、 嗯、 但是在那儿的话一发子弹只要11就差不多。 哦， 嗯，对，这个还是要更便宜一些。 所以如果你在国内玩腻了真人 CS 的话，可以去那儿感受一下 真枪。 真枪， 对对对， 嗯、对 真枪打靶也是可以的。 项目 的，是的， 对对对， 这个，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叫杰雅河，其实杰雅河也是算是黑龙江的一个支流，但是在那个、在俄罗斯境内的一个名字。杰雅河的森林是非常原始的，就是如果要是天好的话，现在冬天去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冷，但是夏天去到那儿，当地的那个生态保持的特别好，杰雅河里面特别多的鱼、然后呢森林里面全都是那种属于寒带亚寒带的针叶林，特别高那个树、整个就是一个大森林。然后夏天可以开车去到那个河边，它有一个杰雅河大桥，过了那个大桥底下就是这一片森林、然后呢你在那里面待着，它也有那种林间的小木屋，但是就相对来说比较少，像什么狐狸啊熊啊那里面都有，就经常你在夏天可以看到狐狸就蹲在那儿，它也不走、对，就他们的当地动物都是不怕人的， 竟然不怕人。 对， 不熊还是得需要怕人才行。 对，熊一般咱们也看不见， 不 咱们 怕它， 咱们还是离远点吧。 对对对， 对。但是，一般像狐狸呀、包括像小松鼠啊这些，就特别常见 啊、 都可以在这。 生态的、这个还原度还是挺好的。 是的，非常好。 听起来被种草了耶！就我以前 可以去， 就对于俄罗斯，我会觉得啊，稍微有点遥远，然后可能也没有像父辈。他们那样有情节， 有情节， 对、 嗯， 所以说好像不是一个特别刚需的一个目的地。但现在听你讲完以后、觉得这样的边境小城还挺有意思的。 对，其实这样的边境小城就是可以作为，比如说玩腻了那些大城市，然后想要去打卡 小众 不一样的， 对， 小众目的地是可以的。 对对对， 其实这个城市，我建议大家在那种繁华的街区，如果有时间的话，要用步行去走、因为有好多那种就是小店，比如说咖啡店啊，或者说一些 它挨得很紧，很紧凑。 对啊，很紧凑，然后包括这个小宠物店，它可能哎，你转角就会看到一个你觉得它的装饰很好，因为他们是很在意自己的这种装饰啊门脸啊、这些，所以你可以去拍拍照或者说进去体验一下，真的我敢保证每一家都是非常好的、 很好。现在这个季节大概温度是什么样子的、 大概温度应该是-10度左右， 所以在室外如果逛逛的话就是穿一个很厚的羽绒服、是吧， 穿一个羽绒服绝对是够了，我觉得 绝对就够了， 绝对够了。因为第一次我是12月份去的，赶上晴天，中午真的热，特别就是也不能说特别热吧，但是穿着羽绒服， 对， 其实还挺热的，直接出汗。所以建议大家不用那么的害怕，就是这个地方真的不冷。 尤其对于我们这种冬天没有暖气的南方人来说，根本不用怕。 是的，南方 从小被冻大的 南方的孩子去到这儿，那简直是 天堂， 太 easy 了。 因为室内也是有供暖的，对吧？ 对， 好，谢谢道道今天给我们推荐了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城市。虽然不会占据大家很多的这个假期的时间，但是其实在年底的时候，你如果真的觉得说压力还挺大的，然后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样一趟旅行。 是的，就是你可以连着东北滑雪、